家好，欢迎来到胖虎人生湘潭市，我是主唱 Ben， 我是鼓手小金。 Yeah， 今天我们一样按照惯例邀请一个重量级来宾， 真的重量级的。 你为什么特别要加重真的重量级？ 好，没有特别意思。 对，但是的确这个哦，这个资历经历， 对， 深厚， 真的是重量级， 纵横四海， 没错。 让我们欢迎集成女孩胖胖团的鼓手老外。 老外，你好 ，Hello， 我是目前应该体重就是没错，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最重量级的。 好的，那我们这个按照惯例哈，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都先来干一杯。 耶，干杯！ 虽然说没有喝酒，结果只有你一个人 喝。只有我而已。好的，好的，那这个我来朗诵一下今天的主题 哈。好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生活除了长胖容易，其他都很难吧？ 这什么烂题目啊？ 除了长胖容易，其他都很难。 这个谁写的、啊？这题目谁写的、 啊？这烂题目啊！ 好，为什么我们要这个题目写这样？我就去延伸之后，我发现说，就是。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开始来聊。就是我们每一集的惯例，我都差不多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聊一下，我们怎么认识 的？我们怎么认识的？ 我其实有很模糊，我也想 不起来。我也蛮模糊的。我记得，让我记得我跟你第一次讲话好像是在春娜。 春娜的时候吗？ 应该是春娜的时候。然后就是作为我少数在春娜有的记忆里面，就是对，好像是你就。表演完的时候在台下，然后我冲过去跟你讲说，我大学的时候很喜欢你们，然后 哎呀，我好像有印象哎。 对，然后结果从那次之后就变成说碰面，方方面都会打招呼这样。 后来演出的时候就比较常碰到， 后来一些演出就变得比较多了。然后 好像是这样。 后来跟小纪的话，应该是不知道哎，跟小纪好像是有一次就是去一样表演完，然后就是你下来，然后我只对你比一个。然后结果你就就一样，从此之后就别人说就是看到都会打招呼这样子的。 我可以来讲讲那个我对老外的第一个见面是什么？ 你还记得？ 好， 那你分享一下， 请问我做过什么？因为每个人就是每个人要摇头叹气的时候，我都 他那个时候有喝酒吗？ 我有喝酒吗？ 没有， 他是清醒。 那时候我跟你讲，老外绝对不记得我。 OK， 好。那个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有去过北投某一家打鼓的工作室？ 你说 陈老师 会 鼓神的地盘吗？ 对，惠民老师。 Okay， 好， 因为那时候我是惠民的学生。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在上课，上了一半，然后就突然有一个老外走进来，那个人就是老外。 我只去过那边一次而已， 就是我跟你讲，就是那一天。 天 啊，所以你那时候不认识他？ 我那时候不认识他，但 是你只是觉得哎，怎么有个老外来？ 对，怎么有个老外进来，然后参观？那时候你还是学生，对不对？ 对，那时候那时候我高二、高三。 对， 然后我记得我还穿制服去。 对，你还穿制服来。 然后好像是那时候有一个学长说带我去学，但后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成型这样子。对，好像因为时间搭不上吧，因为他好像只能周末的某个时段，那刚好我不行这样子， 所以就 没了， 对不对？好，所以反正那时候就是那个下午，反正我就坐在那边就是在练鼓啊什么的，然后就在上课，然后就突然看到一个老外走进来，然后老外就四处逛逛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就试打这样子，然后结果那时候惠民老师就说，老外果然就是不一样， 好一样， 那grooving就是好。然后我就哇，好，就是。 所以我第一次跟你见面是应该有15年前。 哇，那个 应该有。 我 高中的时候应该有，对，差不多15年前。 因为那时候我可能大二大三这种的。 哎，没有，不止。准确时间是18年前。 18年前。 对，那时候我17岁。 哇， 哎呦，天哪！ 对，那可能就真的是大一。 老外也是跟我蛮有渊源的。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我大学的学弟， 哦，是啊， 同一个大学 外文系， 不是淡江的， 淡江， 对啊，就是淡江外文系啊， 他不是外文系， 没有， 是淡江， 是公共行政系，那其实我其实大学读了3间呢， 啊，是吗？ 对啊，我严格来说我在淡江只待了1年半，那时候因为那是双二一嘛，然后我就 你一年半就被双二一了， 没有，不是我的错，真的不是我的错。 那个全部都是魔兽世界的错，就是魔兽世界的一个魔力会让你就是在期中考当天，你就不你会不想去考试，然后跑去打战场。 太扯了吧！ 然后后来淡江，然后到文化，然后最后我最后进学校是世界大学，但到最后也都没毕业。 哦，是啊， 没毕业。 你是大学是肄业，对不对？ 对啊，我就天生不太喜欢念书，对啊，而且重点是就是我们去上每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英文课嘛，对，然后英文课就对我来说就很无聊很简单，虽然是必修，然后去就是那种就是学了什么 Hello How are you， 然后我就觉得 大一英文那种， 对啊，我心里想法就是Man are you sure？ 那就后来就是我记得也是那个淡江一个老师还说就。淡江那个老师还说，就是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这些混血，就是英文都很好，然后就是就可以就上课睡觉干嘛的。然后结果他后来讲了一句话，记到我是，你有种就去考个什么第一名给我看。那时候我学那个淡江刚好有那个英语的演讲比赛，然后我就去报名，第一名嘛， 那绝对的， 当然第一名。然后第一名他就给你一个锦旗，英语演讲比赛第一名。然后结果。 就拿给那个教授看， 没有，我不是给他看，我一到教室，因为那时候淡江的那个桌子是木头的桌子，我就带了两根，对我带了两根钉子跟一个铁锤，然后直接去，我把那个锦旗直接钉在我的桌子上面，然后我就开始趴着睡觉。 Nice。 对，然后但我 够呛够呛， 对，但我学期末考还是给我59。哦，因为我态度不好，但我后来就平反了，就是因为我考试都98或100，我作业都有交，我都有去，我只都在睡觉，有什么当我这样，就后来平反还成功。 对，以前我们班上也有一个，他不是混血，但是他应该就是那种小时候在国外念书的，然后后来回大学之后回台湾，然后他也是就是他完全就是 native speaker， 完全，所以他绘画课就是那种。他根本就是那种， 当然上这种课就会， 对啊， 就是啊，你至少你也弄个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是你依照程度去弄，你让我这边就是浪费时间了， 对啊，根本不需要， 对啊，就很烦呐。 而且你知道吗？他也认识林志 颖，哦，真假？ 谁？ 小智？ 哦，是哦，对对对， 小智就你学妹， 因为他们同一届的， 对对， 同一届的， 对吧？ 那时候 同一届的， 对，同一届。然后哎，还是他小我一届，忘记，反正就是那时候我们都很崇拜小智，因为那时候他就是我们都知道他跟胖虎的关系很好。 真的假的？ 真的， 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那时候我大学有组个团嘛，吉他手跟我同班，然后我是因为透过他才认识小智的。然后找我这个朋友跟认识，我谁？认识这个女生。OK， 好啊，你好，你好，你好。就花花后来补一句，他跟胖虎超好的，我跟你讲，胖虎的那个海洋音乐节的时候，他都在旁边讲，哦，你好，你好，你好， 太夸张了， 真假？有这么夸张？ 他是我们高中学妹， 真假？ 我们下一届 的， 对， 所以你比我小一届， 我你是几年次的？ 我74。 我73的， 好的，那就小一届。 我们都 73，因为我也晚读了，我晚，因为我那时候在英国念书念到12岁，然后再回来。对啊，我比正常来讲，我比我所有同年级的人都大个大概2岁左右。 哦，小智是小我们一届啊，两岁， 小我们一届， 差不多。 小智齁，这个人的照片我等一下会在影像版把他秀在这里。 为什么要秀他的照片？ 因为提到了嘛，让大家介绍一下，认识一下小智，就是这个人。 因为我很久没看到小智了，小智我印象中长得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肉肉的可爱。所以在大家评论一下。 小智我不觉得你肉，他觉得你肉，我觉得你可爱。 大家可以留言看投票，觉得他可爱还是不可爱，肉或不肉。这个林志毅小智。哦，1985年次，现在住新庄，在杰威尔音乐公司上班。 对，杰威尔，杰威尔。 你在讲别人年纪是可以的 吗？怎样征婚是不是？交友。 爽。 对。 好，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你讲那个，比如说你上一些大一英文这种必修课的时候，然后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也可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对。 你不要以为你是混血的，你不要以为你是外国人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蛮有趣的。 怎么说？ 怎么说？就是。你看，像你说，你是什么时候回台湾生活？ 我大概严格来讲，应该是我确实年份往了，大概就是11到12岁中间。 11、12岁，那差不多是小学的时候。 对，但是问题是，就是我有去读小学一年级的注音班那些里面，然后后来中间 中文的， 对，然后再往后跳，这样子。 所以你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待在台湾？ 对，我后来回英国就是可能就是回去大概2礼拜，然后回来这样子。对，我就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在英国。 哎，所以你差不多10到11岁，就从小到10、11岁这样子，连英文就已经是完全 OK 了。 就是 废话， 差不多吧，就是因为就在那边大家就 母语、啊。可是实习岁其实也没有到真的超大吧？ 应该就是这个、啊、这个语言的基本架构啊，该怎么用啊，嗯、就是你都可以，嗯，就是可以算是蛮准确的、啊。那、嗯、但是因为我没有上过，就是他们所谓就是国中那些就是 文学、啊 对文学的通对、嗯，所以当你跟我说英文，我可以。跟你说这个英文听起来怪怪的，或是哪边不对、嗯，但是我没办法跟你讲说为什么 不對。你的文法的 对这个我没办法用一个很架构性的跟你说这哪里不对。像我国中的时候，我有上英文课嘛，那英式用法跟美式用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英式的。那时候老师其实会纠正我说一定要英文，一定要美式英文。哦、oh, ，他说就因为台湾 都是美式英文， 对，如果是那对我来讲就很困扰，我学的一样是英文。那 比如说像有什么最明显差异？ 最明显差单字上的用法，像是好，你现在穿的裤子叫你会说 pants， 嗯，对，但在 pants 在英国里面是在英国的英文里面是内裤。啊、对，内裤就是 pants，、或者女生的内裤就叫， 或是像 lift 跟 alligator 的lift 是 alligator 那个 elevator， alligator 是鳄鱼， 鳄鱼。 然后像好裤子，那英文就是 trousers。那你现在跟任何一个台湾人讲说 trousers 是什么？那不知道，就是裤子啊，对啊。然后或是公寓 apartment，、那英文是 flat。 嗯，对， 就类似这种东西啊，那他就会强制我要改变我的那个词汇库啊，然后，然后当他在就是跟我说这个文法什么词加什么词加什么词，那对我来说都是很困惑的东西啊，就是我英文从来没有这样学， 对， 但是我可以很准确的把考试答案写出来，但 因为你就是那样讲话， 对，但是你要我把它就是写什么词后面应该加什么词，那个我真的没办法。 其实我以前学英文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说 就是像我念淡江英文系啊，其实我们英文系的全名是英国语文学系，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在念一些文学的东西， 有莎士比亚、西洋文 概 论那些东西， 那些 Bible 那些东西。然后我就对文学这东西超没有兴趣的， 哦，太难了，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没有兴趣，比如说你要念一些什么什么里尔王啊， 里尔王贝武夫， 对啊，贝武夫那些东西。然后，但是 我其实蛮有兴趣的。 我的绘画课跟口语表达课就很高分，所以就 很奇怪，看得出来你现在表演都懂，有时候都会莫名其妙。 可能这是我的那个这个擅长的东西，这样子、嗯。好，我刚刚讲到这个，就是说，像比如说哦，你其实这样，你到10岁、11岁回来之后。那其实说你在国外其实也待蛮长一阵子，就是不是那种像有些人是什么出生三四岁，刚会讲话就回来，所以你其实是真的有生活过一 阵子，有生活过，对 啊。其实我蛮有兴趣，就是说你觉得音乐这一块，你觉得在国外啊跟在台湾，你觉得有什么很巨大的差异吗？比如说大家聆听的意愿啊，聆听的广度啊，虽然说你那个时候可能还10岁、11岁， 我觉得在差别应该就是那边的家长会愿意带着小孩听音乐。那我刚到台湾的时候，就是听音乐这东西，这个休闲活动是比较大人专属的，那就是你小孩听的时候啊，你小孩干嘛花时间听音乐，你去念书这样子的、那在国外的话，就是他们发觉你有情绪的话，他们就会这些就是把他听过的东西，他喜欢的东西直接播给你听，然后对啊，像我记得我因为我在英国其实是跟我的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他们就会播猫王给我听， 因为他们喜欢猫， 因为他们喜欢，对啊， 好赞哦， 对啊，然后他自己也有吉他，他弹的不好，这边就是他自己会就是偶尔起来，你想学猫教你啊，然后后来发现他教的也其实好听，也就是， 所以其实他们难怪他们其实都大多数人都可能从小就很习惯听音乐，或者接受各种不同，你知道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以前啊我们。刚有宽频网络不久的时候，就是还不用，已经不是数据机，就是 modem 那种拨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啊，我们差不多还没组团，我们大概高中快大学，我们那时候很喜欢做一件事情，我们就是会用一些那种下载软体，然后去 download 那种美国脱口秀最后面的乐团表演的那个 地方。 对对对，那时候现在还有就是那个 Late Night Show， 超多的， 对啊，以前 那个 David Letterman， 对。 然后我记得我那有一次我下载到一集，是那个 Dave Grohl， 他自己一个人， 跟那个 Taylor Hawkins 就是他们鼓手，嗯，哦，然后他的鼓手在旁边就打鼓，轻轻打的那个，然后 Dave Grohl 就是 Foo Fighter 的主唱，他拿一把木吉他， 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有一点，他其实也很轻松，就是说，嗯，好，大家想听什么歌，嗯，有人想听我就唱这样子，结果就也然后没人点，所以也观众也不敢讲话，嗯，后来他就好，那就我就来唱嘛，结果他就唱了一首那个，嗯，那个 Stairway to Heaven。哦，就是很经典的这种歌，哦，嗯，然后我最 shock 的是什么，他开始唱之后啊，然后他自己忘词了， 哦，对对 对, 对, 对， 全场接着唱，嗯，所有的观众都会唱，嗯，对，这一点我其实蛮 shock 的，嗯，就是比如说你真的说真的啦，现在台湾我们玩团的朋友，嗯，我们随便抓十个人出来问你，你有没有听过 Stairway to Heaven？ 哦，那首有啊有啊，你会不会唱？ 嗯，不会， 但你可能不能这样比啊，就是你可能要拿一个比如说台湾的老歌这样，对不对？嗯，比如说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哎，欸，那大家可能就会跟着一起唱啊。 他也不是乐团啊， 五百人， 五百啊，五百啊，五月天啊， 可能 五月天不够老，啊， 因为好，啊，不过我大概懂，我大概懂你想讲什么，嗯，因为就是我第一次听 Led Zeppelin 的时候，嗯，其实也就是我的外公给我听的。嗯，我记得 哇，你外公好屌。 对，那他就蛮喜欢，嗯。 我觉得这可能对于就是外，就是老外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很习惯的平常生活上的事情吧。 啊， 可是你说一个台湾人要去听那个 The Zeppelin，嗯，其实很少吧，嗯，超少人，比如说家长是喜欢或者有这个习惯吧，顶多就是比如说听江蕙啊或者。嗯，对啊，那一辈那一代 的， 对，啊， 就感觉就是在那边，在国外的话，就是听音乐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一个怎么讲？每个人从小都会不自主被培养出来的习惯，嗯，应该是这样讲，对啊。那像即使到现在，那个我前几个月去美国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那个电台啊，嗯，他们电台还就是你光讲电台这件事情好了，我会觉得相比之下，电台在台湾感觉就没有那么多音乐性，你知道， 真的， 他还是会播歌，嗯，但是就是，嗯， 真的真的， 但就是播 可能广告很多， 对，然后那 是流行歌曲， 对，那我听的那個，就是那我转了好几个电台，他就是有嘻哈专属电台，有摇滚专属电台， 哦， 还有一个电台是就是我觉得你们应该都会喜欢，就是我一转到他第一首放的是 Green Day， 再来是张一八二，然后再来是那个 My Chemical Romance，嗯，都是一些就是那他那个 radio 就叫 Pop Punk。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嗯，我忘了，嗯，对，啊，那我就会觉得哦， 我知道，就很像那个 GTA， 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可以选这个电台全部都嘻哈， 对，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话，就会觉得啊，好像就不到这种程度了， 就没有了。台湾的电台可能就是业主想下什么，然后他就播什么， 嗯，对， 所以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没有专属一个乐风曲风的这种，嗯，对吧，啊？就是混杂在一起的， 对吧， 啊？而且老板一定会觉得说，你一直放这个好吵哦， 是 的， 是 的，可能人家会转台什么之类的， 就会觉得就是 没人要听之类的， 就觉得音乐或啊摇滚乐这件事情在国外会比较 真的哎， 普遍普及， 真的这 对非常普及， 就感觉在台湾音乐好像就不是真的那么必须的感觉，嗯，但在外国好像就是哎，欸，很需要 這個東西，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事情， 啊， 像我印象很深刻啊，我大概六年前吧，还是四五年前，我忘了。我去美国，嗯，我那时候去看 Green Day 演唱会， 爽， 嗯，对， 爽。 那 爽， 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去找那个李月喜，就是 EO 的那个 bass，嗯，他那个时候在 San Francisco 念书嘛，嗯，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去看，嗯，然后刚顺便的去找他，然后我想说，哎，欸，这辈子还没去过美国， 还不错， 就去玩一下这样子。然后一开始我就去，就转机，然后飞到旧金山之后。然后有几天我就自己去逛逛，嗯，然后比如说那种路口啊，嗯，就真的会有人在那边打鼓，弹吉他， 哦， 在那边卷路， 那个路上 就真的斑马线的路口， 真的就是街头艺人， 真的，嗯，而且超强，嗯，真的很厉害。然后很酷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就是红灯嘛，他过马路嘛，嗯，刚好在那个路口，所以他等红灯。然后我就看到一对情侣，然后过去在等。然后他们就听到那个音乐，然后就觉得好听。你看他们反应，就觉得他们觉得好听，嗯，你知道吗？他们就把包包放下来，两个人就在那里跳舞。哦，嗯，我看超屌的， 在台湾不可能发生。 对，因为就是像你讲啊，摇滚乐 的必要元素什么，可能像是乐器嘛。那，嗯，光就学乐器的普及这件事情来讲，嗯，就是国外跟台湾也差很多，啊。那就是，嗯，像你去美国的话，你会去。像如果你想要挖到很好的乐器来买的话，你可以大家通常不会去那种什么 Guitar Center 的， 对，他大家都是直接去当铺， 哦，对，当铺里面就是全部都是别人，就是以前用过，但是后来因为就是发觉啊，算了算了，应该没有什么出路，就是卖的乐器，然后怎么就你想到乐器什么都有，什么鼓啊、吉他，一堆有的没的，就。 而且可能会有好的嘛？ 对，有东西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但就等于说，就你会知道，就是说， 那个价格嘞，超便宜吗？ 就超便宜， 就超便宜一样 的。就是我那天还是跟别人聊说，就是他去美国当铺，他来一圈，他可以用台币30,000块的价格买一把吉他，然后去卖给收藏家，那个只有收藏家用600,000给他买。 靠谢！ 对啊，因为那把吉他是那个州加州的什么 Gibson 厂出产的第二把吉他， 哦，oh. ， 就是这种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对吧？然后那再来就是因为当铺很多，代表说很多人把东西卖掉，那你就知道就是哦，原来很多人在玩音乐，很多人在玩乐器，就从小的时候，然后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吉他的当铺，对吧？那台湾就感觉就是。可能就只有高中社团会、会。 你讲到这个当铺，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之后要去美国就有目的了。 真的，看我如果之后去，我去逛一下当铺， 这很有用的资讯。 这当铺真的就是那个他们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区，就这种家电区啊、他们会特别摆一个乐器区，就一整个墙面全部都是挂那种、就是， 然后这些乐器是不可能上eBay， 我知道了， 不 可能 上 eBay。 我昨天才又看了一次 Hangover， 然后 Hangover 第三集。就是他们又回去 Las Vegas，然后那个 Alan 就是那个胖子，他不是最后跟一个女的在一起吗？那个女的也是当铺里面的，他也是开一个当铺，他里面进去，然后就一整面都是乐器， 哇！ 突然想到这件事啊，我刚刚突然想到的事情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当铺这件事情，我就想到说。这个国外跟我们为什么还会除了说，比如说家庭啊，给小孩听音乐啊，什么从小养成这个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你讲到当铺嘛，所以我就想到说，可能很多人就是谈一谈，他觉得没搞头，或是上班的要上班的，把这个东西拿去当铺卖掉。我想到一件事，那表示谈的人很多嘛，为什么谈的人可以很多？我们就想到一个东西啊，外国人超喜欢什么？就是在车库练团。 对， 因为他们都大部分人啊，如果你是住比较郊外，不是住 downtown 那种，你可能就有自己的车库。你甚至其实说真的、你在你二楼的房间打鼓，其实搞不好也 OK。 其实因为大部分都独栋嘛，然后基本上不太会，如果是郊外的话啦，不太会有两个房子连在一起，中间一定都会有一个，就是算是很大的空间，对吧、 是不是只有加州是这样，还是其实美国都是这样，欧美都是这样？ 那、美国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是。在英国的话，因为我住的地方算郊外，在伦敦郊区嘛，那边就是这样子，就是我 独栋这样子， 对， 你就像我们看美国片一样那种感觉，这样 对，然后就是 一个车库、 对，都有车库，然后车库就不小，就可以放进去，然后基本上你在里面吵也不会有， 所以难怪他们常可以在家里办一个 house party， 对啊，就让他们就是那种可能就是放学下午3点钟放学就没事啊，你没事干嘛回家练乐器啊，就是这样， 对，真的，而且你不怕吵到别人， 对啊， 所以你就真的想打鼓就买一套， 对，而且你的乐器基本上。我是没看过国外有人在补习的，所以就基本上、 真的好像是 对，你就回去练乐器，你父母也不会管你。 对， 你像看那种是什么以前啊什么 Travis Barker 啊，对他以前就是他放学之后他就直接回到家，然后开始打他自己的东西，然后打，然后打到17岁就超强。 对啊，真的。 对啊，你有这种，你看你有这种环境啊，跟市场啊，跟这个练习的空间的自由，你真的不强也难啊。 而且我觉得他们面对学习这件事情的态度也很好。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东西，那你就去摸，就是你也不用去补习什么的，就是因为可能台湾的小朋友就太习惯，就是别人给你什么，然后你再照着这个方法去做，所以你可能就是会有很多东西都是很像。就是比如说所有这一代的都长得一模一样这样。可是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些很伟大的乐团，他们的风格就是真的是独树一格的风格。比如说谁就是他就是谁，他就是完全无法取代的。 他就 不会，就不会有那种比如说那所有的乐手都比如说都弹什么点弦速弹，或者是全部的高中社团，然后都听 metal，然后所以就大家都在飙那个速弹这种，然后或是就是我觉得他们面对学习的这件事情的态度，就是也很棒，就是真的自己喜欢，那你就自己去找素材嘛，那大不了现在 YouTube 很

看他就是入选过什么最佳朋克鼓手的这种第一名这种东西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人会比较容易迷失在，我要练到一个超快、超稳、超强。 而且再加上就是那种台湾家长，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他们我不知道，就是我感觉台湾家长都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说你的兴趣一定要变成你可以拿来赚钱的东西， 养活你自己。 对啊，再讲实在，我现在弹，我高中、大学弹吉他打鼓，我也只是趁我可能下课或是工作下班的时候，我才去做的事情。 对 ，这跟我可不可以养活自己应该是不冲突的事情。 对 ，所以可能很多人可能在有兴趣的时候就已经被那个兴趣就被扼杀掉了，你知道啊，这东西不能赚钱，所以我还是不要弄好了，对，没必要啊。现在看到很多玩团的，他玩团的，也就是大部分都是有自己工作，对吧？都是下班的，在找时间去玩的， 对。你有在做教学吗？ 有， 对。像那你应该有同感，像我们也都，我现在已经没在教，几乎没在教，小鸡还有。像我之前还在教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你看高一的学生超想学乐器，然后通常他们到高二，甚至厉害一点的啦，到高三就会停。然后他们大部分90%的原因都是，老师，因为我要考试了， 对。 然后你看那种考完大学再继续上课的人很少，甚至我就这样说，再继续玩的人很少。 对， 大家都是啊，高一学，高二练，高三成发，他的音乐生涯就结束了。 像我最近不是那个疫情嘛，那疫情导致很多高中的成发都被取消了。那因为成发取消这件事情，我很多学生就直接说，不好意思，因为没有成发，没有表演，所以我 学不学 就不学了。真的 哇，真的是 没有，但是好啦，就是有些人的家长可能就会觉得啊，你可能明年有个表演，我给你爽一下，那我付钱让你学。但我现在知道你不，这个表演已经不会有了， 所以 那这个钱我就先不付了，这样子类似这种。所以我应该因为惩罚停止这件事情，我应该那个礼拜我就掉了大概六七个学生吧。 哇，那超多的， 就直接说 六七个， 因为他们惩罚都没有，所以他们就不用学了。OK， 好了，知道了，对。 真的是完全目的取向、功利取向的一个 学习。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台湾跟国外蛮大的一个差别。但我其实我也没有去就是怪什么啦，就是 因为就像刚刚讲嘛，就是有些人是父母觉得啊，他就直接断你一根这样，那你高中生你要怎么付学费？ 其实你也没办法， 你也没办法。 对啊，真的。我以前还有一个学生，他为了要学这个上课这个，他跟他家里吵架 闹翻 逃家，逃家 还是比较欣慰，就是说，就是我还是有两个学生，就是他们即使没有在学，但他们还是我去上其他课的时候，我还是看他们在那边去练习。 哦，那这样， 那这个就要蛮棒， 这个就是真的想要学， 你可能知道他之后可能在打鼓方面可能是会。也许有一番作为， 找到自己的出路。 然后他就他是真的有兴趣，而不是为了说只为了那一场表演之类的。对， 其实我高中也是这样啊，就是那时候我到高三的时候，然后因为要联考，所以我妈就断我银根。 哦，真的？ 对，我妈就断我银根。那但当然就没办法，我就没办法继续学嘛。对。那就反正就考试。可是到大学之后，我就还是加入社团，就是还是继续打。然后打到就是好，我就去找一份工作。然后打工的钱，然后拿来学鼓。对，就是自己是如果真的有想要，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啦，其实 真的会找到， 没那么难。 对， 学个鼓而已嘛，贵吗？ 欸、又不是叫你买股， 对高中生来说，其实 你说一个月两三千块， 你以为他们是可以拿去哪里赚的？ 因为2400、2600， 差不多。 对啊，对啊。 那、 啊、 好， 不便宜。 我也是有学生，就是他问可不可以说，我可不可以就是我们把上课的时间往就是拉长一点， 隔周上一次，因为他没钱， 因为我需要省我的饭钱来上课。哦、OK， 好，没问题啊，当然没问题啊， 真的真的。 那这种就知道你好，我知道你是有兴趣的，很棒。 嗯，很赞。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第一个这个台湾跟国外的差异。嗯，而且你应该是我们这一季来宾里面唯一一个。外国人， 所以是真的、 欸欸。所以你是拿哪一国护照？英国护照？ 哦、我台湾跟英国都有。哦，对啊，我记得我是赶上刚好可以双重国籍的最后一批。 哦，真的、哦？ 对，就我跟我弟，就是刚好就是好像是最后几本吧，我记得。但其实这也有点麻烦了，因为我们的身份证字号跟你们的其实不太一样。 哦， 对，我是 A 开头，没错。可是问题是我后面的数字是很奇怪的。就是17000，然后后面几个数字这样子。那我不知道 你说你的数字比较多的意思吗？ 我的数字比较特别，就是他们就好像不会有17000，然后之后几个数字这样子。那很多警察在临检我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第一个直觉反应， 真假的吧？ 对，他们第一个反应都是直觉说你是哪里人？台湾人。然后加上我的身份证后面背面出生地是写英国。所以很多人就会说你这身份证是不是假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光为了验我的身份证，一个巡逻员警他又叫了另外一台警车过来，然后就是 盘查 干嘛？然后对吧、啊？然后到最后，有一个比较老的，比较资深的过来说，是真的啦，双重国籍啦，好，后来才没事。但其实到现在都还是会有，偶尔就 多多少少， 对，就是在查我的身份证之后，会查比较久，但除此之外还好了。 我觉得啊，除了我们刚讲的这个老外身份，双重国籍这身份之外，但其实我说真的，老外其实他就是一个长相像外国人啊，但是他根本就是跟一个台湾人没什么两样。 对啊，因为其实我应该怎么讲？我成年后， 因为其实应该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啦。你到现在为止，你人生的三分之二应该是在台湾。 对啊，我会觉得 难怪 是我自己会觉得我是台湾人，而不是英国人。 欸，那我这样问哦、喔啊，就是你一定从小到大都被问超多次你的生平吧？ 一定是 你会不会排斥这件事情？ 我 习惯， 所以就是 习惯了，就是 因为反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这样嘛。 对啊， 跟人家聊聊的话题，这样 会比较好交朋友。 你知道吗？像我刚认识你之后，然后后来可能会去你的店喝的时候啊，然后大家聊天什么什么，然后我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哦，这老外就是他小时候在国外，然后后来回来台湾，然后就是当然他就是跟我们就根本没两样，但是你又知道他英文很好，然后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喝一喝去外面抽烟或是干嘛的时候，然后老外就跟别人超流利英文喷出来的时候，那个当下我就What？ 我就超混乱的哈！我已经把他当成是一个台湾人，但是他又英文，不是，算了，不是，不是，我怎么没？他说， 其实我现在中文比英文好了。对，因为就是英文就是在使用的频率上面讲，实在就是比较没那么多嘛。 那我问你一题，比如说啊，你知道有一个人叫Peter Russell。 Russell Peters， 对对，我讲 那个印度人是不是？ 你如果看对，他应该是，其实他是加拿大人， 他是加拿大人， 印度裔的， 他 老爸是 他老爸， 他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 Russell Peters， 超好笑，超级。 如果你看他的 talk show， 不开字幕，你可以完全的听懂他， 可以啊， 百分之百，哇，那你根本就没有中文比英文好啊，你英文跟中文一样好啊， 应该是说， 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比喻吧，就是比如说，好，我们。小时候然后听阿公阿嬷讲台语，可是你现在还是听得懂，但你不会讲得很流利啊，对不对？如果用台语讲的脱口秀，你完全听得懂，绝对，对啊。但是你使用台语的频率也没有 差不多、哦，但是就是应该啊，这样讲好了，就是我现在讲中文，我要去描述一件事情，我是不用想的。但英文我可能，英文我可能就要先思考一下啊，我这边用这个词对不对？虽然就是一， 哦是哦， 虽然都是一瞬间的想法，但是 对啊，讲出来的时候、 就是、可能会要想一下， 对，我可能就是 是不是你会是这样， 对 对, 對、哦，可能就是或是用这个词对不对，或者之类的，然后像中文比较新的、比较新的词，我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什么意思。那英文的话，我英文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哦、我可能没看过的字，或者我真的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字，我还要去查这样子，对吧、啊？不然平常一般普通讲话，或是那种看那种笑话，其实都还蛮 OK 的、嗯，就比较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也不会用太、 那 個、太艰深的字。 但是有些蛮难的，而且他们讲有时候他自己讲到嗨的时候超快，超级快，然后他音歌可能会故意弄一些语调，所以那一瞬间我也是。当然我绝对是看中文字幕的、啊、但我一瞬间我都会觉得我有点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 我觉得出那个问题在速度吧，就是速度你很难 去抓住、 啊、然后再加上啊，他们有时候会讲一些真的很难的字，比如说什么、你知道很专业的那种什么、骨骼白化症，类似这种超难的那种字、 骨骼白化症， 就类似像 这种， 对，或是什么当然不会是什么糖尿病这种这么简单的，就是真的很难的。然后，可是你就这样想，比如说，我现在你像、喔、我刚讲骨骼白化症，你们马上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对， 就是好，就是可能骨头白化啊什么什么。好，可是你如果把它想象成英文这个词讲出来的时候， 对啦， 你不可能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对啦， 所以我就想说，可是我看台下的观众也笑得很开心。我想说，哦，所以这种东西是不是你真的要是一个，你就是完全跟他。完全英文背景的人才会懂， 应该是， 应该是吧？ 对啊，像你刚刚讲，如果是什么骨骼白化症的话，我可能就啊，我可能就是会，我会需要去查一下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对啊，我不会说当下完全知道，但问题是骨骼白化症这种类似这种词就很少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嘛，所以 对啊， 骨头本来是白的， 对啊，所以我就还我，所以应该说一般的讲话我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对，如果太过专业 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吗？因为像我刚刚不是说我去那个看 Green Day 吗？然后那个时候我去 San Francisco 找那个雷谁的时候啊，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就是到就睡醒了，然后我就因为他们是那种公寓，所以你其实基本上来说你不能在房间抽烟呐、啊，然后我就到楼下那个大门外抽烟这样子，然后刚好就跟一个美国人走过来。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美国人真的超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欧美人都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喔、美国人、欧美人、老外、他们很不能接受尴尬这件事情，尤其是在一个近距离或是密闭空间里、所以比如说当你一起搭电梯的时候，比如说两个人、你电梯门开的，他进来他一定会没人，他就是 Hey, how's your day? 有应该 会、hey, 或是你跟他哦两个擦肩而过，或是你们两个人在那里抽烟，他说 nice weather 哈、huh? ，那你看你把它翻译成中文超怪的、哦，就你在那里抽烟，旁边有个人说 天气 不错、啊，天气真好啊，然后你坐电梯，今天真不错啊， 我心里想说关我屁事。 好, 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楼下抽烟的时候，然后就是当然就有一个人跟我说。天气真好啊！我说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都用英文回答，然后聊聊聊聊一下之后，他就跟我说：“你是不是那个就是 骨骼白化症？” 他这样就可以看出来吗？ 好，没有没有，好，继续继续。 他就说你是不是 native speaker？ 你知道我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你，他是不是你的母语啊？ 哦，对对 对 对 啊！ 然后我说不是不是，然后他就蛮惊讶， 你是拐个弯说你英文很好的， 没有，但。我觉得我不是英文，我英文还好，但我觉得我说还可以，就是说听啦、那当然我用的字就是我后来觉得一定是那种很普通的、很简单的那种，就是小学生的沟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当然觉得不错不错。然后正常来说，我也可以跟外国人正常沟通啊，比如说之前。Netflix 出状况啊，然后你打个客服靠北打到美国去，然后就好好好，然后跟他讲，也可以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好，那我应该沟通能力是可以，然后看一个那个 Russell Peters 啊，整个被击垮，看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为其实他们那种脱口秀有时候都会他们很多时候会自创字，他就是把两个原本。不同意思的字合起来，然后就变成一个全新的意思。那他应该是好笑的，就变成说他会是整个笑话的 punchline 这样子。那如果当然这种东西很多的话，可能就是对于不是如果 不是因为母语的人来讲会比较吃力的 啊， 对， 我懂， 很多很多情况是这样，对、啊，或是 就像比如说小鸡要变成爸爸了，所以他就是小鸡爸、嗯、 之类的。 那老外听了一定觉得 啊，傻小、 哦、，what？、嗯、 对，就是每个语言都会有他自己一段专属的笑点，那、嗯啊、这个模仿不来啊，这 对对对， 这没办法。 那我懂，那我懂，嗯，像是所以这正常啊， 正常。 我英文算还不错， 我觉得错很好，很好。 没有啦，没有啦，just kidding，just kidding 啊。 而且就是像英文的话，就是不同人种也有不同，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用法。像好你知道什么是 ignorant？ 不知道 ignorant 就是无知傲慢 啊。哦， 对，白人讲是 ignorant， 嗯，那黑人怎么讲 ignorant？Ignorant、 哦、是吗？ 完全是不同，就你听起来完全是不同。好，嗯、如果你是在讲英文的国家，你可以听出来哦，他就是、嗯、 大概听得出来。 对对对，嗯、那如果你是台湾人，你这是什么心智这样子、哦？或是 Isn't it？、嗯、Ain't it？嗯、In it？ 啊，对、嗯、 对，就类似这种东西、 啊。I ain't no fool。 对啊 ，I ain't no fool， mother。 哦、对对 对， 对，我那时候学那个黑人讲话，然后就是我旧金山那些朋友们超开心的。比如说、 哦、你会， 我会啊，哦、学那个黑人 来、啊， 比如说我们那个抽个烟，嗯 ，Oh damn， 啊，这个谁不会、啊、 ？This shit is good， 好、 哦，黑人哦。Oh damn, man, the shit's good.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这样。 现场看到好厉害， 真的，对，一点都不意外啊，他就是老外啊， 真的是。 这就像我们学原住民讲话一样， 让你学一下， 你觉得？ 啊，我们今天这个呢，专访就一定要喝酒的啦。 所以加德拉就是原住民。 对，我这个模仿好低级哦。算了，我道歉，我对所有的原住民听众道歉， 就是侮辱原住民。 真的，我这個模仿太低级了。 那我其实跟别人说我是原住民的，其实有人会相信，对啊， 怎么会？ 真的、啊，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长得并没有特别像外国人。 我看一下， 我觉得 你的眼睛像外国人。 你说特别小这件事情， 眼睛跟眼窝， 就是 轮廓比较深，深邃， 对啦， 对啊，因为其实我弟长得很像外国人，那我就还好，我长得比较像我妈、嗯，所以会有人觉得我是外国人，但他们可能不会觉得我是欧美系的，他们可能会觉得，欸、你是不是 你有一点中东？ 对，很多人说我是中东，是中东人， 有一点， 就 Come on man。 好，我们刚刚这个上一个阶段，我们来聊一个这个台湾跟国外的差异、嗯。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我又想到一个题目，蛮有趣的。 嗯、 因为、喔、你们两个人其实某一个部分有个共同点。 哦，什么？ 我们都是 男人。 哎、欸，对，你们 都是男人。 哇，好烂啊！你们是男人，都有鸟鸟。 大小的差 別。你们除了都是鼓手。嗯哼。我刚刚有听到大小的差异哦，这件事我们会再开一集节目跟大家说。 OK， 我们先去比一下， 对， 先去看看。 大家对于这种外国人的硬度跟尺寸哦，绝对也是非常有兴趣。我会再开一集节目跟大家说明的。 然后我直接跟你讲，就是我是台湾人的硬度，外国人的尺寸。 哇，太强了！ 太强，超强， 完全囊括一切， 囊括一切， 囊括一切，有点 双剑合璧。 哇，真的， 我会这个这一季结束哈，我们的来宾我会收集一些这种自认也很强。 哎、欸，最近不是有一个挑战吗？ PK、 那个洗发精挑战呢、啊？ 我回去试试看，我再拍给你。 你不知道洗发精挑战？ 就是当你睡觉起来晨勃的时候，就把洗发精放在你勃起劳二上面了，然后看你能不能把它撑住 啊。 啊， 我知道这件事。 啊，有些人可能只能蘸洗面乳这样啊。 对 啊有些人可能可以蘸那个。海伦仙度斯 之类的，就满罐都没有开封过的海伦仙度斯、 啊，有人可以蘸那个什么 Curland 的那种，超大的那种啊，对不对？搞不好有人可以啊。 好，够屌，够屌，够屌。哇， 所以下一趴到底是什么？ 他们的共同点哦，除了他们都是鼓手之外，哦，他们同时也是什么身兼二团。 嗯， 对吧？对吧？像小鸡就是胖虎跟 DSPS 的鼓手，老外就是吉成女孩跟帕邦团的鼓手。 哎，之前还更多哎， 哎， 对，肌肤啊，对不 对？ 还有 哇，真的， 我 对对对， 哎，还有什么？忘记 伤心欲绝 啊， 伤心欲绝，然后忘了其他 是不是有一些蛮多是就是救火帮忙？ 对，就是哎、欸，我们现在缺鼓手，你要不要来就是帮忙达到我们找到鼓手，或是来帮我们带一场表演这样？ 我觉得你们可以聊一下，比如说 两个团对你们来说，因为比如说你们现在的状况啊，就我们撇掉那个救火的、啊、帮忙那个不说的话、嗯，比如说你们身上基本上都有两个，基本上都在 run 的团，嗯，会不会有些什么时间上的搭配啊，或是心力的分配，搭不过来的？ 应该是说，因为对我来说啦，就是鼓手的话，鼓手通常。我不应该不是通常，就是在我带的团，鼓手都不是创作核心，对，创作核心通常都是吉他手跟主唱，对，然后他们写好歌，然后我们、然后我们再依照我们所 编曲， 所对我们所想象的东西去帮助你编曲，或是把八股搭出来这样子。那所以相对来说，就是创作上这个团，我就可能就参与到编曲这一块、所以。不会说花掉太多太多太多的心力，那我觉得主要会是在时间分配上，因为 最常遇到的麻烦就是表演冲到、或是 而且这个没有办法， 对，或是练团，或是练团冲到，对、那我还蛮多次就是可能下午高雄，然后晚上台北，就是这样跑， 辛苦， 对，那就是基本上练团或是表演的话，基本上现在模式就是踩先抢先赢。 哦，其实这是最公平的方式。 那当然，好了，也许有例外，就是如果这个表演真的非常大或者非常重要，重要到你不能不去。 我懂你的意思。 你有之后才能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像我偶尔也会找代打去打怕胖，或是 哦，真的、 对，或是、其实 小毛有帮你打过，对不对？ 小毛帮我打过怕胖，然后明天的一凡也帮我打过怕胖，对，然后之前打 BB 蛋的那个喵会去帮我，会去帮我打那个急诊女孩，对，主要是这样了，不然在时间规划上，对、就是先抢先赢了，我觉得这个就。相对比较好解决，因为我不是首脑型的角色。 你说因为创作那一部分，你比较不会， 对， 你也是这样觉得的吗，小杰老师？ 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如果是 好，谢谢。你是不是要觉得？我也觉得对。 让我讲一下。好，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两个团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比如说一个团发片、那另外一个团如果可以是比如说宣传期外 的那个状态的话会比较 OK， 你说避开来、 对 这个不是废话吗？谁不希望可以避开来？ 对，就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当你这两个团都是比如说有作品，然后你正在开始跑表演的时候、那个真的是会累到一个， 你其实前一阵子你有嘎到对不对？ 对，有，其实有跌到， 因为我们在准备新专辑编曲的时候 This Piece 是不是刚好有跌到 巡回 发片之后的演出的 那一段這樣， 对对对，所以那一阵子就是很疯啊、就是比如说，好，我这个礼拜明明就要录音，可是我下礼拜可能人在日本、 我记得他们那个时候去出国巡回、然后比如说他们回来之后隔一个到两个礼拜又要再去、然后我就已经跟他说，他第一次去的之前我就跟他说，哦，你要编这几首歌、然后你回来之后你必须要交给我、然后你在下一次出国前你必须要再交给我几首歌、 对，就是那种就是一直要时间，对 对时间的安排要算得很准啦、对，就会蛮硬的。 那像吉他女孩的话，就会因为吉他女孩跟胖胖比起来相当于就是活动会比较少一点嘛，所以胖胖如果有什么宣传期的话，我们就是因为其实女孩四个人，就我们比较在讨论事情上，我们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所以就是我们可以那好，没关系，那我们就把时间往后移，然后这个时间确定，那确定之后麻烦就是不要尽量不要再横生枝节这样子、就是 不要再跟动他， 对，不要再跟动他、那所以那好，那这段就是佛吉的女孩，那感谢你们一位，那这所以我这段时间可以去弄胖胖的事情，大概是这样子。 哦，那这样还不错啊，就是也团员们也都很好协调，这样 对，就是有讨论的话会比较好了，就至少就是不会让，应该说要避免这团的人觉得另外团的人事情多到会影响到我这团，那你是不是比较重视他们，而不是重视我们？ 对， 我很怕给我的团员任何团有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我就会 尽量避开 ，对，就这样。 所以其实 对， 就是比如说像 John 他们、基层女孩、其他人跟闪亮他们、他们彼此也知道说、大家其实也有这种默契，就是说哎，讲好， 对，对，所以就是。尽量不要让两 两团的人有任何嫌隙，因为你的关系、嗯，你的时间观关系有任何嫌隙，我觉得 就是比如说 對 啊 這樣 老外都是给他们、啊， 对 老外都帮他们什么的， 对，就这样不要，我是希望就尽量这种事就绝对不要发生、嗯，对、啊，因为没有必要两团明明都朋友，然后因为这种事情，对， 所以这样，所以你看有两团都已经这样，就是其实有人这种三团的，我就觉得哇，那個、太辛苦了。 我之前知道有一个人三团， 谁？钟义安， 就是那个海豚刑警的贝斯手， 哦，槟榔， 槟榔，槟榔，槟榔， 槟榔的确是三团、嗯，但我想到的不是他， 哦，好像 我想的是前元老师， 哦，最以前的时候 ，TZ Black 板机跟十三 那个时期，我觉得哇，这家伙太疯了、嗯， 很疯，而且这三个团 差超远的， 然后而且 都有在跑， 都有在跑， 跑蛮大的， 对 吧、 啊？不过后来就是那个 TZ Black 了，对啊，就我觉得那个这三个团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太崩溃，太忙了，因为我原本是想说，哎、欸，好，我现在玩胖虎一个团、嗯、这样。然后后来又觉得，到后期，哎，觉得好像还有蛮多的时间可以拿来利用的，嗯、所以那时候就组成那个 DSPS 这个团、嗯。结果没想到一组下去，那个真的是就是你要好好的规划时间，才不会有一些什么闪失， 真的要分配好了。 对。 你有没有遇过就是那种，你假如你今天要打 DS， 你今天要表演 DSPS 的歌、嗯，然后结果因为 BPM。节拍器下面下的速度跟胖虎另外一首歌很像，所以你一下、嗯、你就先下成胖虎的歌、哦，有吗？ 没有、欸、我没有。 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我要打几个女孩、哦，因为那时候胖胖太常表演了，嗯、然后就那个节拍器 PPM 是一样的，嗯、然后我觉得我本能性下去，我就等一下等一下，不好意思，停、哦，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很糗。 哦，谢。那时候有喝酒吗？ 没有。 没有， 那个真的是，就是因为太忙的错乱。 对啊，然后就、嗯、然后就那个 John 就直接回我这样看，那 我完全可以想象到 John 的脸。 哎呦，没有 ，What the fuck？ 哎 呀 ，shit！ 我觉得我们刚你们讲的这个两个团这个时间分配哦，嗯、不错。就是这个给大家一个蛮好的一个建议， 就是如果未来你真的可能有机会要嘎到两个团，不管你是哪一个乐、嗯、哪一个弹奏什么、嗯、打鼓还是什么的，就是真的要思考。 对啊， 对，而且 你有可能 真的要好好的 想。 而且如果你是两个团的那个人，你就是凡是你低姿态都要稍微低一点，因为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关系，然后造成就两双方热马又不愉快。 对 对 对， 一定要 就是要好好处理啦。 对， 然后你自己的时间分配也要做好啦、嗯、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 对， 只要你够厉害， 对， 像我们在座两位一样够厉害，你就有可能会遇到这种 double， 谢谢、啊、 甚至 triple， 有可能 four ball， 四倍到底要怎么讲？Four times 啊， quadruple， 哇， 对， 这个好高深的 quadruple， 还有了， 对，你知道他讲 quadruple 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啊， 什么？ 我可能想不到，但是我知道啊，就是 quarter 那个字根吗？ 哦，是哦， 五倍嘞，你会不会讲？ 不会啊， Penta， 你知不知道 Pentagon？ 五角大厦 ，Pentagon。 你不知道？啊、嗯，没关系，没关系啊。大家都有机会哦，你可能会， 那我也可以问一个你一定不知道， 好讲 六连音怎么练 ？Triplets， 你是要问我六连音？他是要问我 六？ 你说怎么 六 念还是怎么练 念？ 哦，怎么练、 欸？六连音我也不知道。 Six tuplet， 对啊， 你发音真的蛮标准的。 然后五连音 quintuplet， Quintuplet， 对 ，Quintuplet 就很像那个五不是五重奏， 嗯、 五重奏就是 Quintuplet 啊，对不对？ 我知道， 对啊， 对， 就像什么 Trio 一样啊，三重奏啊，没听过？ 那是你发音没标准， 我自己觉得我发音还不错， 对，还不错， 但只是知道的字会很少 啊，不可以了，不会，我教你啊， 好，谢谢老师， 好，各位，我先离开了，拜了。好了，我觉得你们刚刚分享给这个大家的，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一个建议啊。因为说真的，大家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个状况啊。 真的， 对， 就是当然你 play 的很好，你就会很多人找你一起玩。嗯、但是其实你 play 的正常 OK， 你也有很多人可能会找你一起玩。 嗯 嗯， 对吗？因为我们说嘛，比如说我刚刚说到，我觉得风格跟态度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是啊， 你不要一直想说我就是要很强很强很强，我才可以怎么样、嗯、这样子。对啊，那 除了你们刚刚分享这件事你们的共通点之外，嗯，还想到一个问题问老外， 就这样，哦， 就是除了你看你已经两个团了，基本上来说你的时间已经基本上几乎被填满了， 真的。 但是老外还有一个身份， 对， 什么？ 老外还有一个身份， 我 非常厉害的， 鄙人是酒吧老板， 没错，他就是我们酒吧。教父酒吧的老板，也是我们乐团人非常喜欢去的这个这个一个店啊。 对对对对， 对啊，你怎么去分配这个？我觉得你如果两个团去嘎，其实老实说已经很忙了。但是你如果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的话，而且我觉得哦，它跟教学不一样哦。 对，哎，还不止，而且 你还有教学。 对啊，对啊。 你到底怎么在两个乐团的鼓手、教学的老师跟酒吧的老板这中间去做一个平衡？ 那时候为什么会？先讲讲那个吧，教父的起源吧， 就是 教父起源的一个想法。 其实就是因为我当八海当很久了，然后八海就是你基本上你就是要跟别人喝酒嘛，那你可以不喝，但是你不喝，相对你就比较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去想享受你的工作环境，所以你必须要跟别人就是交际嘛，然后你还要 来点 酒去忘记你现场发生一些 bullshit 这样子，那我喝酒基本上。大量的喝酒就是把自己的健康赔进去嘛。那你花健康去培养客人，你也只是帮别人培养客人。那为什么我不自己？对，那为什么我不做一样的事情，然后是帮自己获利？对，于是就有了开酒吧的想法。那后来 一开始是因为这样， 对，就想说就是既然做一样的事情，那为什么不是帮自己赚，而是要帮别人赚？ 真的哎， 对。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酒吧的吧台啊，或者说 bartender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陪大家喝酒，或是听他们讲一些他们想 吐的東西。对，因为就是如果不是吧台陪的话，那就是老板陪了。像我基本上教父的吧台基本上是不喝酒的。对，就是你现在看到，对你现在看到吧台，他们其实好啊，生日喝一下，但每喝必醉那种，酒量都不好。那后边对，那后来别人说就是必须要我喝，那教父前两年都是我在喝，就是我喝到就是那种 炸掉， 对吧？就是我大概一个礼拜七天，我大概有五天是不清醒的，就是五天断片。 你知道吗？我很多次啊去，然后就想说我带一些朋友去，然后就想找你，这样子。那但因为我们可能在外面先喝一下，然后我就说，走，我带你去我朋友那里这样。然后去了，然后他说，老外在吗？他醉了，他回去了，好几次都这样。而且一开始我还会打给他，或者传讯息给他，老外刚走啊。不行。后来我就决定我不要吵他。他如果离开了哦，就是他还想要休息。 因为后来就是那后来因为有团嘛，那其实好，其实我自己承认，就是我有一次要表演，那我因为我前天喝醉，然后结果我直接 no show。然后结果那个表演就变成不插电。那我当时那时候才意会到啊，原来是有冲突的，冲突非常大。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就是慢慢在酒吧待的时间，就是可能慢慢减少，这样或是稍微少喝一点，但是少喝一点这个念头 太难， 对，真的太难。然后我到最后是因为我因为喝到就是。整个就是健康 有一些状况， 对，非常不好。就是我记得我才三十三四的时候，然后就是医生说我的身体内脏年龄啊，像可能大概像五六十岁， 哇， 对，肝啊，就已经开始在走下坡了。然后就他就说你必须要马上减，因为喝酒就会胖嘛。那你每天都喝醉，你也不会想去运动。你每天都宿醉，你要动什么？ 太累了， 对吧？当你宿醉完，你清醒的时候，你就再继续喝，就是喝下一坨。那基本上我以前喝酒就是。我要么不喝，我喝的话就只有到底。 我也是， 对， 我也 是就要喝就是到底。 我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喝一杯、一罐、一瓶什么的。 对啊，那个就是 就干脆不要喝这样。 我会选择不喝哦。 对啊，就是你喝一杯一停，那是对我来讲是一种弱小的行为，你知道吗？你就直接就是给他就是 像有人帮你哈棒哈五口这样， 就是你一定要到最后，你要就是。对啊，然后 对， 反正后来就是对，后来就胃就跑去开刀啊，然后开完刀之后，然后酒就比较不能喝了。那我到现在两年，我只喝了五次酒而已， 五次， 对，五次。 那身体状况有渐渐恢复， 好很多啊。然后就是团方面，就是那因为我不喝酒，我不能喝酒，所以我在 电影待的时间其实也不会也相对也减少很多。 了解了解。 对，就是反正我去我就去看看，哎、欸，你在你在你在，哈、嗯啊、你好你好，那我请你喝杯下啊，我不能喝，不好意思，这样。 我有经历过这个，我有经历过。 那然后我就看完一下我就走了，然后所以也不会发生、嗯、因为店里的事情，然后跟团的时间有所冲突，基本上现在很少见。嗯、一开始 刚好那个契机， 对，一开始是非常多的。 不过我说真的，你自从那一次开刀之后不喝酒，嗯、然后到比如说今天我这样看你。嗯我老实说，你气色真的好很多。 对啦，因为 真的好。 以前就是你把以前照片拿出来翻个发、啊嗯，除了体重掉之外，就基本上就是那个眼神看起来就是 不一样。 真的，你就会觉得这个人 清醒。 Hey man, you want some coke？ 对啊，對就很像就是我以前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很像怎么讲？好像就是你在路边看到那种醉汉的感觉，你知道？以前大家看 醉生梦死， 对，以前大家看我就是哎，你每天在喝酒好爽，爽个屁啊！你、嗯、 真的 对啊， 真的， 你知道像好，你像现在边前面有三罐啤酒，然后喝他 是开心爽才喝嘛？那我以前喝，我感觉我喝到最后有点像工作，嗯 哦，我懂， 对啊，喝到工作，那就会觉得就是。 哎、欸，那不好玩的、欸。 对啊，那喝酒你没有乐趣，而变成说就是、嗯、哦，你必须要喝酒，嗯、我必须要喝醉、嗯、才能够让我忘记我现在工作。嗯，那当我喝醉的时候，哦、我又会给我的员工带来工作上的麻烦，嗯，的、嗯、之类的。像你应该有一个就是当我在我店里我喝很醉的时候，基本上我就啊，给我几个 shot， 给我几个 shot， 给我几个 shot。我曾经一个晚上就请掉六瓶 whisky， 请掉、哦，就我完全没有跟人收钱。 shot 可以请掉六瓶、哦， 对，就是然后。然后你是不是啊？忘了，反正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醒来，我在教父第二次醒来的时候，我旁边躺了四个人，嗯，都是被我请出来那些人，他们就醒来，然后 好想当其中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没有你不会想，因为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我醒来，他躺地上，然后他的左半边就是埋没在他的呕吐物里面， 这个是蛮危险的， 其实蛮危险， 是蛮危险 的，就是非常小知识，如果你有朋友喝醉的话，基本上如果你要让他睡啊，不要让他平躺，你一定要让他侧躺。因为就是很多人知道他吐的话， 大家如果看 Yes， 对 呛死。 如果看 Breaking Bad 的话，就知道、啊。 对、哦，那个女主角哇、哦哦，不是不要、啊、不是主角，那个女的、哦、漂亮。 对啊， 但反正就是一定要让他撤场，然后记得就是不要喝水，不要喝水，就是喝水是在。要吐之前才要做的事情，你已经吐完之后，吐完之后代表说你的胃已经开始在抽筋，在痉挛。你给他多水，你只给他多东西吐而已， 更多吐。 对，你就让他好好 休息。 那你觉得真的不行？讲实在的，那就你真的觉得他知道就是完全有。就是完全不动的话，那就送医院， nice、 医院会帮你打那个生理食盐水，然后过两个小时你就没事，理性喝酒，理性喝酒， 理性喝酒， 理性喝酒， 今天我们找到老外， 对， 跟我们分享很多，从我们一开始的讲的这个台湾跟国外的差异，还有讲到什么？ 就是两个团 多重身份， 多重身份 的这个之间的协调， 对对， 再加上如果因为你也不可能说真的、啊，你也不可能只靠乐团生活在台湾，比较困难。对，你可能会有其他工作，可能是一个老师，可能是一个老板之类的，对的。然后最后再到我们这个如何理性喝酒。 如何理性喝酒 、哦、 对 那这个就是 这个真的教大家一课 很重要啊 很重 要, 很重要、啊、 喝酒要喝开心真的 的确是 然后不开心的时候绝对不要喝酒 对对你觉得开心你想喝你就喝你想喝也可以找我喝不要你不要还是不要找我喝你扛不住的好的那这个就是齁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胖虎人生相談室非常开心 邀请到 我们的好朋友老外 老外 给大家很多的开发了齁 真的老师在讲要听齁 OK 好、那你们有一个就是收尾的 尾 收尾的 结尾通常我们会干掉大家 像谁 那个摄影机前的 观众朋友、 你们干掉什么 就是、比如说你如果不能喝，你就不要勉强。你不要看我们好像在喝很屌，你也想跟着喝。我遇过太多种人啊，看我们在喝、啊，哎、斌哥，来， 这个永远不要高估自己的酒量、 真的是这样。 去酒吧千万不要说什么这辈子没有喝醉，每个人到我酒吧说没有喝醉，到时候都是 而且我们绝对看过很多那种什么，你说你很屌、哦、喝啊，然后喝完之后酒品超差， 对啊， 在那边乱弄。 对，也不 好，我跟你 說不行， 你就别干拎呐。 好，等一下，我最后花一分钟给你讲个笑话，讲一分钟，一分钟。你们都知道 whisky 上面会有标年份嘛？基本上年份越高越好喝，对不对？啊、嗯，是啊，好。那你知不知道有一款酒叫151？ 151是兰姆酒，快80%的酒，有一次有个阿迪亚，他来店里，他就说他一副装得很懂的样子。我跟你讲 ，whisky 就是要喝年份越高的，他就指着那瓶151，看那瓶151年，他妈一定超好喝的。然后他就点了一杯，然后我说你确定你要喝那个吗？你确定你要喝那个吗？他说对，给我加冰块，我就谢，然后 OK 好啊，然后就给他喝，然后结果他就喝了一口，他就。 强忍， 对强忍，然后他最后还是就是碍于妹妹的面子，他还是把他喝完了，然后结果妹妹没醉，然后他因为那一杯，然后就在我厕所里面吐了3个小时。哦，喝酒千万不要装懂，搞清楚， 不要觉得你自己很屌咯， 在老外面前不要说你会喝。 没错， 灌爆你！ 大家有机会哦，有时间欢迎大家到教父， 对啊， 搞不好你可以遇到我们一起 ，OK， 我们就可以喝两杯啦， 我们就可以聊一聊。 没错，今天谢谢老外，谢谢大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胖五人生湘潭市 ，Goodbye， 拜拜 ，Goodbye。 Goodbye。